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不错 ,thought,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自然停 ,thire, 这样听不懂的 ,ok,thire. 穷。 I thought your dad was in prison. 这个发音是完美的 ,ok, 非常好听，需要稍微流畅一点。 好。那同学说是不是蓝 My real dad's the one that ran out on us before I was born. Ran out on 的这个非常中式 ,ok, 是 don us, 而且重音不应该是 a, 是 ran out on us, 所以不要发成 ran out on us, ok,这个重音就不对了。 好，那韩月雅你快发语音啊，他举手但是他没有发语音啊,Jason. Maybe yeah, was just really clear that day. Maybe yeah.的这个别发成 yeah, OK, 它是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在结尾的 yeah, yeah. LH.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frame guy posing in front of a bright blue screen with a colleague. Screen 的这个 e 的音要再饱满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screen, n, 它变成一个 e 的音了，应该是一个 e 的音。 好了，同学们啊，不仅是在直播间里举手啊，你还得把语音发过来才行，有语音我们才能给你揪哈。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呢这个来日方长，这一年还要慢慢的学习呢。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好好练习，下次见。 拜拜。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获得过冬季奥运会男子冬季两项两枚奖牌的意大利选手约翰·帕斯勒。约翰·帕斯勒共参加过四届冬季奥运会。1984年，帕斯勒首度入选意大利奥运代表团，赴萨拉热窝参加了第14届冬季奥运会。在伊格曼山进行的冬季两项赛事中，他在集体项目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赛中，与队友阿德里亚诺·达里奥里、葛特利布塔斯奇里、安德烈亚斯泽格勒组成的意大利队以1小时42分32秒8的成绩获得了第五名，在个人项目男子10公里比赛中排名第35位。1988年羽翼丰满的帕斯勒再度为意大利披挂上阵，参加了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15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冬季两项赛事安排在坎莫尔北欧中心进行。2月20号，帕斯勒在个人项目男子20公里比赛中以57分10秒1的成绩划完了全程，排在了前民主德国选手弗兰克彼得勒奇和原苏联选手瓦列里梅德韦德采夫之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26号，由他和队友维尔纳基姆和卡特里布塔斯奇里、安德烈亚斯泽格勒组成的意大利队在集体项目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赛中以1小时23分51秒5的成绩不敌原苏联队和前联邦德国队，再夺一枚铜牌。此外，帕斯勒还在个人项目男子10公里比赛中获得了第八名。之后，帕斯勒又代表意大利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的冬季两项赛事。1992年第16届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结果是男子10公里排名第15位，男子20公里第7位，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第4名。1994年第17届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的结果是男子10公里排名第13位，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第6名。约翰·帕斯勒 John Pasler 1961年8月18号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博尔扎诺。这位身高 1.78 米、体重78千克的选手，除了冬季奥运会之外，还在世界冬季两项锦标赛上获得过1985年鲁伯尔丁男子10公里的铜牌、1993年博罗韦茨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赛的金牌。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